等等等，这样的叠词好像在歌曲当中用到的比较少。当然也是这样的叠词使得这首歌给我们带来一种不一样的感觉。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方文琳，困沙。 早已白空千窗，你曾不顾一切爱上他，爱上他的狂，甚至他的谎，直到现在才发现自己不够坚强。你说你依然还爱着他，还有些往事你割舍不下，你不止一次苦苦的挣扎，越是想他越是让你心乱如麻，但回忆就像困进夜里的沙，不管有多痛你都要柔柔的擦，也许那苦涩偶尔会让你泪如雨下，也要假装你已忘记了他，也一直留着当初他送你的花，也一直点着寂寞偶尔会让你黯然神伤，也要试着让自己不再去想。 这首歌来自1998年方文琳发行的一首歌曲，也是电视剧《苍天有泪》当中的这个片尾曲。其实一次次反复去听这首歌的时候就觉得好悲凉，这首歌自始至终都能给我一种非常强大的感受力。下面这首歌来自王杰，《向太阳怒吼》。 山与河，基本所有的错，基本命运这个对手，当我对自己许下承诺，狂风和暴雨都在笑。

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一台古老的留声机，在百年之前就已找到了这个有声有色的世界。愉悦的留声机，带你一起向经典致敬。 爱情就像是一部留声机，重复着相同的旋律。 不知道大家印象最深的一首歌是什么？刚刚这首歌呢，就是来自费玉清《梦驼铃》。小哥现在也是从一个歌手变成了一个资深的段子手，唱得了歌，卖得了萌，还讲得了笑话，这么一个人。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，也是我们今天的推荐曲目，叫做《落日摇》，是张一山、张成、葛征三个人演唱的这么一首歌。轻柔的旋律用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再合适不过了。天色已晚，跟大家说再见，接下来还会有好音乐继续陪伴着你。 天色渐渐暗，你看夕阳渐渐暖，你看星光线一段，聚散两难。

优秀的工装设计是企业成功的第一步，找专业的工装设计，北京冠坤国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为您提供专业支持。详情敬请登录冠坤国际微信订阅号冠坤国际，冠是冠军的冠，坤是乾坤的坤，或致电010-5646-80505646-8051。 起了枪声打坐的包场，工作了一整天，只喝了一碗冷汤。只有爱让人心情舒畅。爱让人心直高昂，想做刺身下降，坚持过吸烟对怀孕的影响，是谁在失落嚷嚷、日子像是道回墙，骂他也没有回响。女友与假之心的恋情终于曝光。

被爱的色彩，很想一生花光气力相爱，难道最终输得慷慨，我发誓不会困在最善变的海，尽情娱乐我吧，我只恨笑个笑话，尽情愉快吧。但愿凭残忍代价，来年终生被美丽升华。别来问我一切好吗，让这灰姑娘被丑化。你得不到一切，别在某天梦想如故去悲凉。我哪会是公主？

黑暗中紧紧搂紧自己，孤单有谁明白，难过懒得再去管，泪要不要流下来，我也只好默默啃食寂寞，流着痛灌溉。 Missing you 跑出来，渐渐模糊的期待，难道我就这样痛彻心扉，是自己活该。 Missing you 我无奈，难道是为散落在一窗，我在回忆中哭喊，若是自导自演的闹剧，为何美好曾用坏，就当作分手是因为我们在爱中感慨，如果留不住我就只要看不清等待，谁愿收留我的期待，快来 身边。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中魔鬼 疯狂的爱上。